好，现在开始讲那个六祖坛经。我们打算让那个 Wendy 啊，先帮我们复习一下，然后我就接着讲，好不好？第一品呢，那个 Wendy 就随便爱怎么复习都可以。然后第一品啊，还有跟大家提一下，就第一品是讲故事，会比较简单，好像也比较繁琐。大家不要误以为所有的每一品都是这样，其实不是的。那后面开始从第二品开始讲般若的时候，就已经进入重点了，那个六祖慧人讲的其实非常好，然后也比较适合我们这些根性比较低的同学啊，就我们这群人不是顿悟的，看六祖其实是恰到好处啊。好，来那个 Wendy，你 ready 了吗？你能不能帮我们大家复习一下 好的，老师，老师， ？Wendy 各 法 位同 师， 学，午安， 午 有 安，午 听 安， 到吗 阿弥陀 ？OK， 佛， 阿弥陀佛，我 我 是 们 复 也。 习小天使 Wendy，因为我们有个 Jenny 是录音小天使，所以我是复习小天使。 复习 OK， 小天使， 我今天呢，大概花10分钟的时间哈，为大家整理一下老师上一堂课讲的内容。那讲到六祖坛经呢，就要从达摩祖师说起。菩提达摩祖师呢，是中国禅宗的祖师爷，可是呢，他其实呢是印度的第28代祖师。那个释迦牟尼佛呢，曾预言在第28代的时候呢，大乘佛法会传到震旦，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所以达摩祖师就在那个时候呢，从印度来到中国的广州。那个时候是魏晋南北朝的梁武帝时期。在那个佛教呢似有似无的时代，有一位神光法师，就是后来的二祖慧可，他很会讲法。所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的典故呢，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他到处呢去讲法，教人了生死，但自己 很 呢 厉害。 却无法了生死。所以呢，他就到嵩山少林寺去找达摩祖师求了生死的方法。于是呢，就有了断臂求法的故事。这个断臂呢，一方面是表示他求法的决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手臂，甚至于是人的身体啊，都是生灭的，我们不应该执着。那另外呢，就是他还请达摩祖师为他安心呢、啊。那达摩祖师就说："你拿心来安。"慧可就说："觅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又告诉他："你如果可以找到你的心的话，就表示这是身外之物，并不是你的东西啊。"这跟我们在《楞严经》里面所学的那个显见不杂，其中有一段说到，如果阿难呢见不到佛的见性在哪里，表示不是外在物质，那不是外在物质，那不是你的，那是谁的呢？这道理其实是相同的啦，因为见性呢是要内观，而不是向外求。所以呢，于是达摩呢就把衣钵传给了二祖慧可，在印度呢并没有传衣钵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到了中国以后，他觉得需要有一个认证受记，所以才有传衣钵的传统。那二祖后来传给了三祖僧璨，三祖又传给了四祖道信，之后是五祖弘忍。五祖的门下呢，有两位非常出色的弟子，就是神秀和慧能，也就是后来中国禅宗的北宗和南宗的代表。那其中呢，尤其以那个六祖慧能，他可以说是中国禅的宗师，他的思想言行被弟子法海记录成《六祖坛经》，是中国和尚所写的唯一被奉为经的巨作。那这里讲到呢，有一部经典，它的经名通常是用人、法、喻三个来组合而成，而《六祖坛经》呢，因为它的全名呢叫做《六祖法宝坛经》。它是以人法处来立体，那每一个经典呢，也要具足了六种成就。当然，那个六祖坛经也具备了这六种成就。经文一开始呢，十就是十成就，六祖大师就是主成就，宝林山呢是处成就，韶州刺史官员还有一干信众呢是众成就，同时说法信受奉持是信成就，愿闻法要呢是法成就，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了第一品，是行有品，是六祖慧能他自己讲述他的生平，还有他依据什么来修行。他其实开宗明义啊，就破题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就是达摩祖师所传授的那个心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思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心呢，本来就是大觉，而且呢，清净光明的。你如果证得了这个光明大觉，清净心现前，明心见性，见性就可以成佛。那他因为呢，送柴到客人家，听见了那个《金刚经》而开悟，所以他就到了湖北黄梅县的东禅寺去找了五祖弘忍是去学习佛法。那五祖那时候呢，就要测试六祖啊，就说他又是岭南人，又是葛僚，怎么可以做佛？六祖就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僚的身体和和尚不同，佛性怎么会有差别呢？也就是说，佛的觉性是常住不灭的，没有南北的差别。而且又说，弟子自信常生智慧，不离自信即是福田。就是说，清净本性原来是具足的，不需要外求，不离自信，这就是福田。五祖就觉得六祖的善根很深厚，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根利遮亲。那为了保护他，先让他到后院去对米。有一天呢，五祖觉得那个时机成熟了，就把弟子都叫过来。他说呢，你们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无法出三界，不能得到真正的般若智慧。那现在呢，你们各去做一个记来让我看，如果可以悟到般若智慧的那个人呢，我会把衣钵传给他，成为第六代祖师。而且说呢，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见性的人呢不需要思考，言下就要写出来。见到佛性明心见性的人，说完这个说完话以后，就应该就会明白，就是顿悟的意思。所以呢，就出现了著名的神秀和慧能的两个偈。那先说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呢，他是主张见悟，就是慢慢修，将贪嗔痴一点一点的擦掉，那心如明镜，上面没有灰尘了，就可以把实相照出来。其实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但是呢，他这个还是着相，心外求法，在外求清净自性。五祖看了以后，知道神秀还没有明心见性，可是他对外还是跟大家说，依此即修，免堕恶道，有大利益。也就是说，依照这个寄送的道理来修行，可以不堕落到三恶道，可以得到人世间的福报，但还是不能成佛。那他私底下呢，就告诉神秀，如此修是无法觅得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呢，是需要当下就能见到自己的本心。明心见性不是求来的，见性本无碍，如果有执着才会有障碍，如果没有断掉执着分别能锁，所有相都是虚妄。只要没有执着分别能锁，真如心一现，万法皆是真，万境就是如来藏。那接着呢，就是慧能的偈，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想应该连我们这种没有明心见性的人都可以知道，慧能的偈的层次高很多。法是要内观自求，不是心外求法。五祖看了以后自然也明白，就故意用鞋子擦掉，表示也没有开悟。一方面呢，是要保护六祖，另外一方面是说，如果真的明心见性，连记都不会写上去，表示心中还有本来无一物，还起心动念想一较高下。那五祖后来呢，去找了慧能，问他米成熟了吗？慧能说，米成熟已久，犹欠塞在。就是说我已经明心见性了，就差五祖你为我受记。于是五祖呢，就在三更，叫他到房间里为他讲《金刚经》。当他听到因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时候，豁然大悟，了解了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于是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我们的清净的本性不是先有染污才有清净，是本来就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 因为众生有执着，才会有生有灭。那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是我们这些这个自信呢，本来就是具足的。佛和众生是一样的，只是众生迷了，不认识。何其自信，本不动摇。我们的自信是不动摇的，是众生颠倒，没有定力。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原来是从自信中生出来的。如果能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是丈夫、天人、佛。于是呢，五祖就把顿教法门和衣钵交给了六祖，希望他善自护念，广度众生，不要令佛法断绝。五祖说了偈：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这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就是说，要他为有情众生宣扬佛法，在阿赖耶识中丢下一颗种子，他一定会萌芽。无情的呢，没有机会听到的就算了。那更深的意义是说，不但要广度众生，而且呢，传法时要用平等心，没有着相的心来为众生传法。这个记的前两句呢是讲修福，后两句呢是因无所住。然后五祖还告诉六祖说，佛法的不二法门是没有秘籍的，是以心传心。真如心呢，是一代传下，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那个衣钵呢，是争端，只要传到六祖你就好了，以后就不要再传下去了。以上就是上一堂课的复习。 就接着讲那个第一品啊，我们就把故事讲完。今天啊，开始讲般若啊，那个般若就没那么容易了。就是说，第一篇真是讲故事啊。那个后来啊，那个六祖拿了那个衣钵啊，是不是那个祖令上传了啊？应该是从我看从哪一页开始啊？每个人的不太一样，就说，我把那课文叫出来，是不是慧能起约向圣处去？从那里去开始嘛？哦，好啦，那五祖不是要送他出去嘛？那个慧能啊，就说那我现在到底要往哪走啊？哦，现在这一段故事也都快讲完了哦。第一品，五祖是跟他讲说，你啊，到逢怀则止，遇会则长啊。他啊就叫他说，那个怀是哪里啊？怀是现在的怀集，应该就是在广西苍梧那一带，反正都是在南方啦，岭南那一带。那个会呢，会是在广州啊。他说你到广西啊，你可以先起稍微稍作休息，你一路走，不然中间有很多仇家要杀你啊，你就一路走，走到逃到那个广西，你可以稍微停一下，最后呢你会止在这个广州那边啊。那这个慧能拿着这个衣钵啊，就说哎呀，他就跟老师讲说，可是我是南方人，他现在是不是在还在那个眉县那里啊，他说我实在是这个山路啊我也不熟啊。所以他这个整个其实六祖坛经啊，把他们当时场景讲的还蛮清，这个讲蛮细腻的。他说我这真的连江口都出不去啊，怎么逃啊。那个五祖说啊，那你不用担心，我送你。哦，五祖真的是非常珍惜这个人才，就亲自啊就护送这个六祖啊到了九江。九江在哪里？其实是现在的江西。而且呢还上船，特别把他确定他能够安全出离这个地面啊。那这边就有一段很好玩的啊，那个老五祖就跟他讲说，那你赶快上船吧。而且五祖是自己在那儿摇桨，把橹自摇，所以五祖就说我渡你。这就是两个人中间师徒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五祖说来你上船，我渡你啊，我渡你。那个我就拿了桨渡，那个渡其实有两个意思嘛，一个渡河对吧，也是渡彼岸，就是我渡化你。五祖说来来来你上来。那五祖也就说他就拿了那个摇啊，就是在那边摇这个船要渡六祖过江。那么六祖当然是很尊敬老师，就是说那个和尚请和尚坐啊。那个和尚在古时候呢也算是一个尊称啊，绝对不是说哎你这个秃和尚什么好像没有礼貌，其实和尚是一个尊称。他说弟子来摇桨啊，和摇橹，我来摇，你不要老是不摇，我来摇。可是呢因为这个六祖他是广东人啊，讲这个中国中土的语言呢不清楚，所以五祖啊以为啊六祖要渡他，他不知道他是要拿 来渡船，所以他说六祖怎么会跟他讲说是那个六祖要渡五祖，那个五祖说不是，应该是我渡你，怎么会是你渡我。可是呢这个渡总之呢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渡河，一个是渡化。那个五祖就说我也渡河我也渡化你，但是六祖就很好玩了，他怎么跟老师说，他实在是明心见性了，他说慧能怎么跟老师讲，他说慧老师啊，他说迷的时候啊，我以前没有开明心见性的时候，迷的时候是老师渡我啊，这没办法，这要靠老师渡我。他说但是我现在悟了以后啊，我自渡啊，渡名虽异用处不同啊。我们都讲啊，佛不渡人，人自渡，对不对？佛只能给我们指一条道，但是那条道呢我们得自己走啊。所以开悟了以后，你有善知识了以后，其实得自己渡自己。什么叫自度？什么叫做自信自度？如果啊，我们现在上课上开始啊，已经开始有一点心啊，已经开了，也不用到真的明心见性。我们自己啊，有空的时候会拿起经书来看一看，有的时候啊，会大礼拜做一做，有的时候呢，会找个机会禅坐，这些啊，就是自己度自己啊。如果呢必须老师鞭策你说你要念书啦，你要干嘛啦，大家不愿意，这个没有办法，那就是老师渡你。可是老师渡学生也只能渡到一个点上，最后都得靠学生自己啊。所以这个就是自渡的意思，你明心见性，你悟了以后啊是自己渡自己。那没有见性之前呢，你还没有悟之前是老师渡你，但是后面也会有一段经文告诉你找老师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啊，你想要知道山前的路啊，你要爬坡嘛，我们不是每次要爬山的时候就会问前面下来人说还有多久才到啊，还有多久才到啊，是不是？你要预知山前路，你要问过来人啊，你要问真的能够已经明心见性，你要知道那段路已经走的正确的人在哪里，不能问到鱼盲嘛。所以其实老师很重要，但是开悟之后，最后所有一切在自己，非尤其是禅宗，你最后真的是已经禅定而证悟的话，你那没有人能帮你，就是靠你自己的功夫。那这个五祖就说如是如是啊，他说以后这个佛法哦，真的就是要靠你了。六祖也的确，禅宗其实到六祖的时候真的是发扬光大，他说你这一去啊，大概三年我也要死了哦，就是他自己知道，再有那个老和尚五祖忍啊，弘忍和尚知道自己还有这个三年命啊，就跟他讲说你啊就赶快去啊，到广东啊你就可以 settle down， 但是不宜诉说，佛法难起，你啊不能够，你要在那隐姓埋名一阵子，你绝对不能够说到了以后啊就开始在这发扬光大，他说会出事情的，他说这个东西你得要看机缘慢慢来。好，那个后来慧能就辞别了那个老师啊，就向南行啊，大概在两个月，反正一路走啊，经过大雨岭啊，这一路艰辛啊，多少人啊要来追杀他，来抢他的衣钵。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温迪跟大家复习啊，说这个衣钵啊是为了说是等于说是好像一个证明啊，但是这个衣钵啊容易得引起这个杀戮啊，引起杀机造业，所以叫他以后也甭传了。他就讲其中有那么一个人呢叫做慧明，反正应该是这个也是从之前啊那个五祖那边过来的，有可能应该是神秀那边的人了。那么原来是四品将军啊，这个个性也比较粗，那么他反正一堆的人呢就要追杀这个六祖慧能啊，他呢就领先，哇，跑得很前面追杀哦，大概差不多那个时候已经很危急了。那么就有一个小故事，慧能啊就躲起来，那反正慧能就是躲起来之后呢，发现好像也躲不过了，就拿着他自己的那个衣钵啊往下一扔，就扔到一块石头上面，往下一扔，扔到石头上面呢，他就说哎呀你别杀我了哦，那个你要衣钵给你吧，就往外面一扔哦。那个这个衣钵呢，他说但是啊我就丢在石头上，他说但是他就跟那个慧明讲说，你觉得这个衣钵是能够用蛮力就取得到的吗？那当然慧明管你说什么，到那边之后就要拿石头上的衣钵，结果怎么拿哦拿不起来，怎么拿不起来。诶，这个时候他知道那个慧能啊是有料的，那个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臣服了，他就跟慧能讲说，哎呀，行者行者，慧能这个行者就是修行人啊，他说慧能你是修行人啊，他说哎呀，其实啊，我是为法来的，我不是为衣钵来的。那当然他这个原来肯定是为衣钵来的嘛，就发现衣钵丢在那儿，他也拿不起来，那没办法呀，所以就一转念啊，话锋一转，就是说哎呀，我是为了这个法来的，我是来求法的，我不是在讲衣钵的，你出来吧，你别躲我了，我不会动你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慧能就真的出来了，就在那石头上啊。那么那个慧明也知道说慧能大概是真的有料哦，真的是大师级的。那慧明好歹他自己也是个出家人，所以也就很顺从的跟他讲说，那这个衣钵大概真的是属于慧能的，那就说希望啊你能够为我说说法。那这个慧能就说好啊，如果你是为法而来的话哦，那我当然为你说法。那现在如果你想要听我说法啊，你要能够把什么叫做平息诸缘勿生一念，他说你要听法，你第一个你先不要起心动念乱想了，你把外面世俗的事情先放一边了，不管你是求法也好求衣钵也好，你先你的心啊先给我安下来，不要再跟外面啊这个外面的缘境翩翩起舞，那么你呢也不要生念，也就是说你现在啊能够安住下来，心不要妄动，哇就为你说法啊、哦！这个慧能就跟他说，他那慧能就说啊，什么法呢？他就讲用一句话来点慧明，他说啊，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魔识，那个可能都是乡土话。哪一个是名上座？名上座就是慧明啊，哪一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哎，这句话哦。那个慧明一听啊，就当下就真的大悟了，就说其实啊，什么叫做不失散，其实真正要问的是什么是你本来面目吗？什么是你本来面目？你连善跟恶你都不去钻研思考，不去分别的时候，不分别当然不会执着啊。其实我们人不是老是要分个那个善恶好坏吗？这是我们最fundamental的东西嘛，是好还是善，另外一个呢是不好还是恶？你如果能够放下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心，一个能所的话，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这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所以慧明是当下证悟啊，我自己看他在经文上面并没有写他到底悟到了什么，我自己看呢、啊，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悟到我们原来的本来面目不就是清净吗？是不是就是那一念清净？父母未生前，所谓本来面目，其实有很多地方写的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我们没有投胎之前，我们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不就是那个如来藏一念清净吗？没有任何分别，而且是不失善不失恶。我要再讲一个啊，我们大家都觉得善恶岂可不分，但是你要知道哦，任何的可以分别的善跟恶，这是一个二元的。有善就可以更善，对于更善那一面来看，那个善就变成了恶，恶也可以更恶，从更恶的那一面来看，那个恶变成了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心中都有一把尺，都有一个善恶的分别，但是那一把尺善恶的分别是以我来当终点，来中间的那一个点 right？ 我觉得善的是善，我就是那个指标啊、哦，我就是善的这一面，我是那个指标，那么我觉得是善的是善，我觉得恶就是恶，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个你看不清楚所有的真相，第二个你那个东西不是绝对值，是一个相对值，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问题，它就告诉你到最后连善恶你都要放下。金刚经的般若智慧其实是叫你不住，要你止念，要你断见，断见啊，是把你的那个见地啊，你所有的那个 judgment 都要断掉，不是跟你讲断邪见，有些地方是跟你讲断邪见，你知道什么叫做邪见吗？各位同学，任何的知见都是邪见，唯一的正见就是不起心动念。你要搞清楚啊，那个邪见啊，你只要一起心动念就是邪见，因为人只要一起心动念就是二元，二元就是邪见，因为它不是绝对值。你就想这么想哦，所以那个明那个慧明啊，就当下真的明白了。不过他有在问老师啊，就问那个五祖，他多问一句，他说 就是这样子吗？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哦？没有跟我们说的，你可不可以老师就是无祖忍和尚教你，还有没有一些什么东西啊？你没有告诉我们的哦？那六祖就跟他讲，其实啊，整个禅宗啊，啊是传心法，全部都是在一个你的参悟，但是所有的法都是心法。他说只要能够用言语说得出来的都不是心法，都不是密法，都不是心法。真正的密法，我们不是说这个楞严经啊，不是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密宗的密也一样，其实这个东西是以心传心，不能说啊。他说真正的这些能说的根本都不是密法，真正的密法是什么？真正的密法是说你要是能够反照，汝若反照，密在汝边啊！要你什么？反观自性啊，反观你的清净心啊！那你成佛的那个秘诀就在你身边。密是什么？密其实不是说鬼鬼祟祟，好像不能让人家知道，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密是说他在那儿，但你却不知道他在那儿，好像变成很神秘。事实上，只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说啊，这个清净自性啊，你只要反观，你就马上找到他了。所以整个修行根本就没有什么口传的什么要诀啊心法都不是，他就以心传心，你内观自然就看到了。因为清净本性根本本来具足哦，这个是他跟慧明讲的。所以啊，慧明就说，哎，真的是我，他原来在黄梅啊，从来没有去反省过自己原来的面目是什么，自己原来的面目是什么，就是清净心嘛，从来没有去反省啊，原来那个如来藏是什么状况。他说今天你告诉我，实在是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哦，他说那你现在就我老师了。他说六祖慧能就是他老师了。那慧能就说啊，那个我反正我们两个也都是从黄梅出来的嘛，大家也是师兄弟啊。那这个慧明呢，那慧明就问他说，那我以后要何去何从？那慧能就跟他讲，他说你是也是告诉他怎么走啊，就说逢缘则止，那么逢蒙啊，那个到逢缘呢，你就可以先休息一下哦。圆州的也就是在，反正他们也是在江西那一带啊。那么之后呢，你如果到蒙山，我都不知道到底在哪里，那个蒙啊是蒙山到底在哪里啊，我都不知道哪一个州县，反正就跟他讲你到了这个地方啊，你就可以停下来了。那这只是其中所有追杀他的人的众多的故事之中的一个小故事而已啊。因为他这一路有太多的人去抢他的衣钵，那个时候他的老师那个忍和尚才会跟他讲说，你可千万要小心哦，不能一开始就出来讲法。所以后来呢，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啊，他又反正东逃西逃，最后真的到了无祖忍和尚跟他讲的那个寺会啊，就停在那里。而且啊，他应该是我记得没错是24岁无祖忍和尚把衣钵传给他。他啊这一躲就躲了15年。他躲哪里呢？他躲在那个猎人队中哦，他就反正就是这个潜伏在猎人队中，根本不敢出头啊。15年，那15年怎么过的？就有的时候跟猎人讲讲法呗。那么猎人在捕猎的时候，他就经常把网啊弄破，让有一些动物能够逃跑。那么就跟着猎人吃饭呢、啊，他就旁边吃一些那个锅边素啊、哦，反正呢他就尽量能够随缘，就一躲啊，真的是躲了15年啊，那个慧能。那15年呢差不多缘分到了，那时候他就心想说，哇，也15年到39岁了，那古时候人能活几岁？活不了几岁，那时候39了。他说差不多是时间啊，他觉得能该出来了，也是时当弘法，也不能天天躲在那里面啊。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在他39岁的时候啊，他就出来了，到了他就出来啊、哦，他觉得他要找个地方，可能要开始要去弘扬这个佛法。他就一走，走到了那个广州的法性寺。法性寺里面有个印宗和尚，印宗和尚很多人说有听过啦，就是比较有听故事啊，什么禅宗故事就比较知道印宗老和尚哦。印宗和尚当时呢就在那个法性寺啊，在讲《涅槃经》哦，在讲《涅槃经》啊。然后啊，他就这个。六祖慧能啊，就过去啊，听到里面呢，就他去听经啊， 想说也认识一下那些人啊，结果后来就听到两个人在那聊天啊，就说啊，这个风在吹帆嘛，这一段应该很有名啊。就说诶，你们啊，就有一些有名的这些词句啊，就麻烦大家背一背。就出去跟人家讲经说法讲道理的时候，也感觉自己比较有小问啊。这一段啊，你以后出去跟人家讲禅啊，你啥记不住没关系，你记住这三句话。我都怕你们本来无一物那四句都记不出来，你那个四句记不出来，你就记这三句的。那两个人就在吵啊，那个风吹着帆动啊，那到底是谁在动啊？一个说帆动，一个说风动啊。那这个时候慧能就说：“哎呀，不是风动，也不是帆动啊，是仁者心动啊。”那这句真的是太有名了啊。也不是风也不是帆的事儿，是你自己的心在妄动啊。那么大家一听啊，太惊讶了，怎么会忽然来了一个人讲这么有这个禅啊，这么开悟，这种讲这个太犀利了。那这个时候应宗啊，你看看他现在在应宗得到的待遇跟当时在吴祖忍的时候啊，那待遇差很多。吴祖忍是叫他到后面去那个磨石磨做苦力啊，应宗因为那时候禅机未到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时机都到了，应宗就请他入上席啊，希望啊他这个慧能啊跟大家讲讲法啊，这样讲这个看到这个人，而且他只是一个在家人哦，你要记得那个时候慧能是不是和尚哦，他是在那个猎人队里面是一个在家人啊，那个应宗的就是说对他非常礼遇，请他上座，就跟他讲说，哎呀，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这不是一般人能讲的。那应宗也是一个可能也有一点特异功能啊，就是说行者啊定非常人，那么这种是大开智慧的人，大开元解，大彻大悟的人能够讲得出来的话啊。他说我啊很久之前就听说黄梅的依法难来，什么叫黄梅依法，就是禅宗啊吴祖忍的那个衣钵啊从黄梅那边已经过来了。他说是不是就是你啊，慧能就说不敢不敢啊，那个然后呢就礼，然后总之呢他还是把他的那个衣钵啊就取出来的给大家看，因为他觉得自己也知道说时间到了他是该出来了。那么这衣钵传给他也是有原因，但是他还是要做一个证明，就是说是我们禅宗一脉黄梅的禅宗，我要从这边延续下去啊。那么那个应宗啊就问说，哎呀，当然跟他礼拜啊，就说那么想请教这个能师父啊，就是说哎，那老师你的老师还有没有跟你讲一些其他的啊，那么能不能教教我们大家啊。那慧能就说，哎呀，其实老师啊，我的老师吴祖忍的确真的还没有教我们什么呢，他也不就是讲，其实他说到禅宗这一脉啊，就是在讲明心见性，就是在讲明心见性，而且我们也不讲什么禅定啊，不讲解脱。你要去想哦，你说禅宗不是讲禅定吗？因为慧能这一派是顿悟，另外一个是见悟。顿悟就是说，你要知道顿悟是什么意思，到时候般若我们会多讲很多。你去讲什么叫空性，什么是般若，我跟诸位讲，你不用想太多。你要知道六祖慧能他就是个粗人，他也没办法跟你讲太多，他告诉你就是说你根本就是放下，你放下二字我跟你讲就是明心见性，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无法放下，不执着放下就是明心见性，不用再去讲禅定，不用再去讲解脱。为什么他说禅定解脱是二法不是一法，佛法其实就是放下，就是明心见性，就是那如来藏。原来我们就是说原来本自具足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本来就有的，不要再到心外求法，要从禅定啊什么什么方法来着手，其实没有这么复杂。佛法他这边要讲的真正的重点是什么，佛法就是不二法，是一不是二，是万法归一。你看他自己边对这边都想了，佛法是不二之法，是一不是二。如果你还希望有一个这边啊比较有点点深，就是说为什么不要讲禅定也不要讲解脱，如果你还有一个能解脱以及所解脱的话，你还有一个能所，所以不要想这么多。所有人啊，你还有一个能还有一个所，哇，能解脱的心，所解脱的法，还是怎么样，我已经有个法门，所以我能够解脱，这些东西你都还没有到达核心。核心其实就是一样，就是那是一 不是二，就这么简单，是一不是二。你如果讲空性，空性就是说它就是一不是二，真正真无空性，如果你非要用世俗的字眼来讲，我跟你讲，就那两字放下就能放下，你证悟了就能放下，没证悟你放不了，想放放不了啊。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啊，看看后面哦，还有一段。那么后面他这边有几个东西，我倒是跟你们大家讲一下，这也是我觉得有点蛮重要，你最好要知道啊。那个当然，那个印宗就问他说，什么是佛法不二之法嘛？那他现在啊，就有几样事情啊，这个慧能讲的，我觉得挺重要的。他说有一件事情，他跟大家讲啊，他说你不能去犯四重境，还有五逆罪，这两个你知道一下比较好。你会不会犯那个就开在你自己，可是呢你得知道，知道之后你会慢慢知道你们的四重境很容易，四样事情这过失啊你不能做，杀盗淫妄，这个你自己大家这个可以背起来，杀盗淫妄，杀盗淫，然后妄呢包括你嘴巴，大家看紧了自己的嘴，这是我老师讲的，人前看住你的嘴，人后看住你的心，那个妄就是包括你所有一切的口业了。阿里什么拉拉乱七八糟，你是两舌恶语疑语妄语都可以，全部包括在里面，就是那个杀盗淫妄的妄啊、哦。那杀生的话，就大家自己看情况了，就是能少杀就少杀吧。那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全部做的，就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就看文字，我觉得我好像今年好少碰到蚊子哦，我也没有去杀，我家那个蚊香我点过一次哎。我后来就没有点了，我家都没有蚊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楼下他灭蚊做得很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哈今年没蚊子，是不是啊，好奇怪哦，不知道为什么把蚊子给灭啦，不会吧，我觉得这个就我就不太说请他不要来我家哎、欸，我真的觉得好为难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做，有时候我觉得我吃比如吃虾什么那个算不算活虾、啊、是不是菜场买的那个，我也在想是我们吃那个鱼算不算活鱼啊， 我们只要买活的就不是因我们而死， 这个自欺欺人吧是是，我只是说我自己扪心自问，那个海鲜好像我们都是吃是比较新鲜的，反正这个我还没有吃素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啦。我觉得蚊子真的变少，我以前让我自己后来学佛之后，我觉得有两样东西是让我觉得我杀业是一直在犯的，一个就是那蚊子咬我，我会打死它，可是今年的蚊子好像都没出现，我就觉得哇这真是如释重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还是吃海鲜，我虽然吃的很少还是有，然后这算杀生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进去吃一条清蒸的鱼是吧，炸闸蟹要来的吃不吃，我就觉得我真的阿弥陀佛。好了，这是我自己的挣扎啊，就是他就告诉你这个杀盗淫妄不能做，还有另外一个忤逆罪啊，他跟大家讲不要做，这个倒是跟你们讲一下啊，有一些我们不会做，有一些是要小心，当然杀父杀母还有五样事情不能做，杀自己老爸老妈，诶你知道新闻上面一大堆都杀自己老爸老妈的哦，这有哦，你别以为没有，他说这个是完蛋的，他说这个五个罪是无间地狱永远出不来的，都不用讲了。还有什么杀阿罗汉呢，就是阿罗汉不是说只能不能杀阿罗汉，就是所有一切修行人哦，那种尤其正果的圣人，你杀了他你真是糟糕了阿宝是说碰很难碰到，其实你知道阿罗汉有时候他有化身各种，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对，这就杀阿罗汉。好，还有一个破和合僧，什么叫和合僧，就是人家僧团哦本来是很和气很和睦都在那里修法，你呢就到里面去在那边挑拨离间，说哎我告诉你那个佛陀不是有一个那个他的累世的他是 actually 佛陀他有一个以前的老师，那个老师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哎呀你看我脑子不好一下就忘记他叫什么名字，那个佛的那个逆境逆缘增上缘，那个人其实他也是累劫的老师，哎你知道八地菩萨以上的菩萨他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发愿说我就要当你的逆境缘逆缘哦，不是说你一般的人就发愿说我要当他逆缘，没的， 那个八地以上那种大菩萨快要证果的证证缘那个究竟涅槃的那个菩萨才有办法。他说我就是要累世累劫就去搞佛陀啊，佛陀到娑婆世界我就要搞他，我就是要加速他成就。每次佛陀讲法什么东西，那个人就到那边跟他讲说，哎，我跟你讲佛陀讲得很烂啊，他这个是旧时代的啊，我这边有新法什么什么，他反正就知道就破坏佛陀那僧团里面一切的和谐。这个是无间罪，这个是无间罪哦。所以我们看到人家那个什么，不管我们看到人家讲堂啊或者什么，我们都尽量不要 comment 那个，因为你并不知道自己知道事情是对还是错啊，都不要去破坏别人修行。尤其是和合僧不是光讲僧团，因为古时候是僧团嘛，那现在不是很多道场或者是人家修行，我们千万都不要去破坏别人的那个因缘啊。另外最后一个是出佛身血啊，就是说你古时候当然说你不要去伤害佛的身体啦，你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化成什么，然后尽量不要去毁坏佛像啊，还是说你佛像啊唐卡这些东西啊，就是以前我们不知道可能就会乱搞，今天呢你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千万是不要去动的。那么他这个经文上还讲说有一个一禅题，你知道禅题是什么？禅题一禅题就是说不信因果，外道的那些不信因果的人啊，你啊也不要跟这些人作伴哦。他说这些东西呢你就都要少碰啊。他说啊，这个佛性啊，刚刚讲说这个有善有恶啊，这些事情是相面上的，但是呢佛性呢是非常非无常，事故不断。前面啊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问题，他其实你看他这边也是断能所，他跟印宗就讲这个东西。他说你善根有两个嘛哦。他说佛说善根有两个，善根就是我们其实修行的这个善根，一个是常，一个是无常。他现在在讲法给印宗听啊，常是什么？常是我们的佛性。而无常呢，其实常是从体性上来讲，而无常呢是从相用上来讲。你看哦，这边来讲佛性是指实相哦，不是光讲体性而已哦，是非常非无常，事故不断，名为无二。无二是什么？是人的法则，要不然就是常，要不然就是无常。这就是我们刚第八番所选的，如果 A 是 B 这件事情不对的话，那就是 A 不是 B， 但事实上两个都不是。他告诉你真正实相，真正的佛性其实是非常非无常，这个东西叫做不二。而且佛性是什么？非善非不善，这个东西叫做不二，其实就是破你的能所。你要记得不二法门哪两个二？就是一能一所，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对面，或 Carol 刚刚讲是一个是主观一个客观可以，或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客体，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反正你用这样子的思虑去了解这个东西就行了。你看哦，常跟无常，恶跟善跟不善，其实都是二元，他告诉你两边都不落，这个东西叫不二。那凡夫见二，反正运之与界，这外面所有一切景象，我告诉凡夫就是在二元对立里面做，去了解或去生活，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就是佛性。所以现在开始已经开始往般若篇走，他开始已经开始在讲道，开始那个深的东西比较出来了。所以第一个，如果下次我们说我们般若这一堂课讲完之后，大家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丢一句话来讲般若，无二就般若啊。对，你可以有一个人都已经有答案了，无二。问你说什么般若，每人留一句无二，什么叫无二？那我就会问你说，那什么叫无二？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没有能所啊，没有自己跟对面啊，万法归一啊，所有东西就是那一如啊。我想一定有人可以讲出这样，对不对？每个人给30秒，这次都不要三分钟，每个人30秒，没办法讲般若，这就其中一种般若的解释啊。从不同的相面去讲般若。那第一品，你看啊，大概就差不多到此快要结束了。他说这个哦，后面还有那个印宗啊，就说哎呀，真的是讲得太棒了。他说以前反正有一些人讲经乱讲啊，就是有你听好像在听那个。烂瓦烂泥啊，你这个讲得太棒了，真的有如真经啊。所以印宗跟六祖宗间的关系很好玩，印宗帮六祖剃度，是他的剃度师哦，他帮他那个六祖是凡就是他是这个还没有剃度，不是和尚。所以五祖怎么做呢？他先帮六祖剃度之后，然后拜他为师， 厉害吧？那个印宗人家是非常有修养非常高的啊，他没有说话来了一个报哪里来的文盲一个粗人，没有，他知道这个人已经明心见性，所以他就先帮他剃度，让他出家之后呢再拜他为师哦，所以这个啊是在讲他过去的事情啊。那么还有最后一小段，第一品就结束了。最后一品啊，他就跟大家讲啊，他说你看慧能于东山得法，之前他一直在讲他故事过去的故事，现在就讲现在了。他说啊，慧能啊，他是在东山得法，东山不就在湖北那个地方吗？受尽千辛万苦啊，命似悬丝啊。他就跟大家讲说，今天啊，能够有机会跟这个刺史啊，前面第一品一直在讲他过去事情，然后讲完了，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平讲完了，他就跟大家讲说，哎呀，真的有机会跟大家坐在这里讨论法啊，是累世之缘了。那过去大家都是让供养诸佛有这么多的这个因缘聚会啊，才有办法今天坐在这里。那么我这个慧能呢，我是希望把这个顿教，就是这个顿悟的这个他的这个法门能够传给所有的人。但是他也告诉大家哦，这个法门也不是说他自己悟出来，就不是说他自己编出来的，并不是他自己 create 出来的。他的确也是听了老师的教诲，之前佛陀的开示，他看了经书自己悟出来的。所以还是要告诉大家讲说，我不是什么祖师爷爷啊，或自创了一个法门，我的确是看了这些经书然后了解了，那么顿悟，我现在就希望把这个法门呢、啊、能够传给大家。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这个故事，其实慧能是在宝林寺，那个宝林寺是在一个那个深山里面啊，破破烂烂的，刺史那个伪刺史进去把他请出来，对吧，到了那个大梵寺去讲法，就是到了市中心比较接近市区，然后很多人啊，出世的在世的那些大官跟平民百姓都在那听他讲法，所以当天是在大梵寺，你要先记得这个场景哦。然后这一天讲的法就结束了，到了第二天，我们的般若品啊是第二天开始讲法，第二天呢这个时候啊，伪刺史真的是，你看后面看次日韦使君啊，就是那个韦刺史，他真的又去请益，他们还在大梵寺啊，同一个场景，只是到了大家休息第二天师生座啊，这个时候啊，他去跟这个叫谁啊，叫做六祖慧能去请，那第一场就又请般若波罗蜜，第一场就是在正式讲法的第一场是在讲般若智慧。我们先休息一分钟，消化一下， 我们来看看六祖慧能他所悟的般若是什么，对我们来讲应该很有用。我昨天晚上真的仔细的把第二品啊，因为今天要讲，我好好的看一下，真的讲得很棒，他很厉害，他没有念过书啊，他很厉害，他佛经看不懂，要靠人家念给他听，所以说他厉不厉害？所以他说啊，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那个他就跟大家讲说，他要帮大家讲般若法了。到摩诃啊，先听见般若，般若是我们讲说那个到彼岸的智慧嘛。但是讲般若，记不记得我们在心经上课时候有讲过，般若是文字般若、观照跟实相嘛、那个我们现在讲法、看书这种都算文字般若，那个是最基本的啦。因为你没有文字般若当一个基础的话，你根本你观什么，什么也不用观了，你都不知道实相是什么，观怎么观什么都不会。所以文字基础已经是一个。文字般若是一个基础到最基础的东西，那么文字基础有了哦，比如说你看啊，像我在跟你们讲法哦，什么叫观照？观照当然你说我要禅定啊，我要这个修这方面，我要去内化那文字般若。那我在帮你们讲法的前一天，我要去看这书，那个就有点在观了，因为我要照我自己的逻辑，我自己的理解，我要走一遭。那你说现在问 Wendy 他可能就比较了解，你说他写了一些 note， 但他必须思考那个问题，他才有办法把他所有的 note 前面后面连贯在一起讲给大家听、哦、然后你再熟了以后你根本连那个 note 都不要了，因为这都是你的东西，你在讲你自己的事情了。那所以上次大家在讲那个大家在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你有没有写，有些是照的说、哦、我自己在家里想完之后我写成笔记念给大家听。其实如果你在这个点上面那个东西啊还不算是你的， 如果真的是你的时候，就是你讲话给大家听而已。好，你要慢慢熟到这样点上，那个东西就真的变成你了。你就也不是在讲 Tiffany 你说什么，也不是在讲净空法师说什么，也不是在讲那个元音法师说什么，你在讲你自己讲的东西，那也就对了。那个东西就是真的，你经过了文思啊，你经过思考之后所出来的东西啊。好，他说啊，现在哦，所以我们说这个般若，第一个是文字，第二个呢是观照哦。你思考之后啊，你要去能够观照它。你要时时关照他，你要试修，你要能够关照，最后你才证得了实相般若。那实相般若是最后的般若。那这边所讲的般若是什么？是实相般若，是讲空性，是在讲实相。所以他就跟大家讲说啊，这个种净心念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是什么意思？摩诃是大。摩诃是大，记不记得菩萨摩诃萨是大的意思，是大的意思。但是他这边告诉你，并不是般若智慧啊有大小，而是说我们的心念有大小。你们看看啊，我想我还是要把课文要念一下，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在讲这个道理了啊。前面不念是因为在讲故事，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要逐字逐句看他的经文了。他说啊，善知识。你这边只要看到善知识，就是他在叫大家善知识啊，你们大家善男子、善女人、善知识的意思。他说：“菩提般若之智啊，世人本自有之啊，只缘心迷不能自悟啊，虚假大善之事，直导见性。”这边来了，他告诉你啊，般若智慧第一点啊，你看我们这一路写下来，你自己会提一些，你自己会画一些重点。因为 end of 这个 chapter 会问你说，如果一句话要你解释般若自性，你会怎么解释？他这边就告诉你说，般若智慧你也可以讲原本具足啊，你就可以把六祖坛经随便哪一句你喜欢就讲出来啊，原本具足啊。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般若，也没有大或小的分别。但是人的心啊，这边所讲的心啊，有迷雾之分。这边所讲的心是世心，就是我们的第六力识。我们真心当然没有迷雾之分啊，这边讲的是世心，就是我们的心吧。其实你迷了就是世心，绝了呢，就是你的真如本性。他说，因为我们的心啊，忽然迷糊了，你没办法，就是你那个叫什么摩尼宝珠啊，就被障住了。你的真如本性被你的贪嗔痴，被你的无明给障住了，所以你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那个大光明、大放光明的真如心在哪里，因为被障住了。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啊，他就跟大家讲，你还真的需要有一个老师，大的善知识去指导你见性啊。他说啊，这个当知啊，愚人智人啊，佛性本无差别，只是迷悟不同而已啊。所以有愚有智，但是他跟你讲说，所有的众生哦，这些哦，你看看我们现在，你应该去回想吧。当时我们在看金刚经、楞严经哪一部经文都好，你看我跟你们讲的那个细节，让你们明白的道理，其实就是慧能现在所说的，他真的就是把佛经解释的更清楚给你们听。那如果我们没办法去悟啊，如果你在这个点上面，你觉得平常用功不够，你去参佛经，如果还参不出来的话，你可以先试着从六祖坛经开始参，因为他讲的很白话，你比较能够理解，你可以啊、哦、这样子出，你去干嘛，坐车子没事，搭飞机的时候，你都可以随便拿一段是真的看得懂啊、哦、不像那佛经在你面前，哇，天书，这六祖慧能他讲你真的看得懂。他说其实不管是笨的人也好，聪明的人也好，其实就是迷雾不同啦、啊。这边啊、哦、所讲的愚人跟智者，你不要把他想成说他好聪明哦，他好会考试那个智啊、哦、不是哦。这边的智是指真的开悟的人叫智。愚呢就是没有开悟的。这跟你会不会算数学，会不会弹钢琴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先讲清楚什么是愚人智人，不是说这个人 IQ 高他就智，不一定的。他有可能 IQ 很高，很会炒股票，很会考试，可是他完全没有明心见性，那他也是个愚人、哦、你要先把那个六祖慧人嘴巴所讲的愚人跟智人搞清楚。他说不管你有没有开悟、啊、愚人跟智人他中间的差别只是在开悟而已。他说佛性本无差别，这个很重要，对吧？所有的自性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他的佛性没有差别，是离物不同，所以才有余有智。所以你要看所有佛经里面所讲的余跟智，是开悟没有，是迷还是悟？他说，所以啊，今天呢、啊，因为你们大家没开悟，哦，他刚刚是不是讲没有开悟的人需要找个好老师讲给你听？他说，所以今天我就为大家来解说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希望你们大家听了之后能够各得智慧，这个智慧是空性啊，不是告诉你怎么为官啊，也不是怎么教你做人处事，告诉你是这个是空性。希望你们大家好好的听，我现在就来跟你们讲啊。所以下来啊，整段都是慧能在讲那个般若智慧。他说善知识啊，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啊，跟大家讲说，哎，这不是我们中土的文字，这是梵语啊。他说梵语怎么翻译呢？他说就是大智慧到彼岸，就是带你过生死苦海的这个智慧，就是般若啊。他说必须心行不在口念。他说很多人嘴巴一直讲口念心不行啊，那没有用，天天讲般若讲空性，然后做的事情呢都是心随境转，天天在外面随着外面的尘缘在晃的那些人根本没有办法修行，必须要口念，你口中要讲般若智慧，你心中要念想的是般若智慧才行。他说如果你只是口念心不行，那不行的啦。他说这个那就是如幻如化如梦如电，那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根本不会扎根，也不是真实的。他说你必须要口念心行，所谓心行就是内观，你嘴巴念佛，你心要能念观，你心行并不是说你心在那边第六意识不停地想，不是的，你是要能够内观，你要真的能观心，这样才是口心相应。他说啊，本性是佛，离性别无佛。那我就会问你啊，那你如果愿意讲一句般若智慧是什么，你就可以讲说本性是佛，离性别无佛啊，就是般若啊。你的这个真如心本自具足，你如果想要离性心外求法，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证得般若智慧，你要内观而不是外求。这个啊，就告诉你啊，心外无法，记得吗？我们如来藏是不是先有了能所，后来就觉得所有万法都是真实的，心外求法这是没办法。而且他告诉你什么叫做摩诃，他这边讲的很棒，他的定义很棒。我们说摩诃就是大，何谓大？他说摩诃是大，他告诉你就是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半，而且这个心量大还包括什么？无方圆大小，没有青黄赤白，也没有上下长短，而且是什么？后面更多，无嗔无喜，你已经没有了喜怒哀乐，而且你还有更重要的是，更难做到是无是无非，而且无善无恶。无有头尾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他告诉你啊，摩诃就是你的心量大。在楞严经后面你会学到一句话叫做清净，那个叫做随众生，他是告诉你啊，整个如来藏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是什么？如来藏不停的随缘变现，就是随着你的心量的大小而变现。你的心量大，它就是进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的万物你就变法王了，你明白吗？就是说你在一切法上面自在。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啊，我们的心量非常狭小，真的就这么回事。你看我们这一群人，你说哇，自有个人有各自的知见，有各自的原则啊，一定要分个这个好坏或高下，这是不行的。就是告诉你，有如那个第六番显现，是不是要你把方的框圆的框给你拿掉，这个东西拿掉之后你的心量就广大了，由于虚空无有边半，这个时候你所有如来藏你就是初禅的如来，你不再有执着分别或者所有贪嗔痴的障碍，就叫初禅如来，这个就厉害了。然后后面告诉你什么？不但没有能所，而且绝对不能有分别， 不是光对象上面的分别哦，说那个方圆大小、青黄赤白、上下短长，而且情绪上面的分别，情绪上面分别是很难的，然后不做分别，什么让你没有喜怒哀乐，而且告诉你，你不要有自以为是的是非跟善恶，真正的般若是离善、离恶、离是、离非，无有生灭。你能，我觉得六祖慧能这样讲，你会更加清楚般若是什么意思。所以般若这一品哦，回去真的可以好好念念。如果随便让你讲，你就抽其中一段，你说我觉得就这一段，我最喜欢这一段。比如说哇，这个这一品我看完之后，我最爱就是这一段，因为他六祖所讲的不可能听不懂，但是你讲不出来。所以你六祖坛经看完了，你还搞不好真有能力出去给人家来一段般若，出去来个四句记，有机会哦。他说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就是这意思。妙性本空，真空妙理，我们本性是空寂的，随缘现虚妄相，对不对？所以无有一法可得啊，因为所有心外无有实法，全部都是如来藏随缘变现出来的。Carol、基米、阿宝坐在我前面，全部都是我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这个 moment 可能再持续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场景就结束了，再也不会存在，就结束了。我也不要再回去打妄想说，哎呀，我们刚上课真开心啊，谁又怎么了？全部结束了，没有了。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因缘。其实这个心以外无有一法可得。他说自性真空，自性真空哦，真空不是我们所讲的偏空哦，不是小圣人所讲的偏空哦。也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讲的这个什么玩虚空，都不是哦，也不是这个虚空，也不是偏空，它是真空。什么叫真空？真空就是没有自性，随缘变性，就是缘起性空。真空就是实相，就是啥？就是我们所说的缘起性空，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但是它会随因缘随时变现，就是在讲真空。所以真空就是妙有，因为真空而能妙有，因为妙有才能够显真空，真空因为妙有而能够彰显，对吧？你只有真空没有妙有，你怎么彰显？谁知道真空是什么？谁知道你在哪？真空因为妙有而能够彰显，而妙有呢，因为真空而得到圆满。你只有妙有，你没有体性有什么用？没有用，全部都是虚妄的，连根都没有，对吧？所以就你说用个最简单来讲，缘起就性空，性空就缘起，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不是都懂了？就是这回事，真空妙有。好，他说啊，但是前面是不是告诉你不要找有？这一小段哦，你可能标示一下，这是我后来的心得。你看他这一小段告诉你不要找有，不要有分别心，外面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虚妄的？对吧？后面下面一句你知道他告诉你什么？他说不要着空，为什么？他说善知识，但是所有人哦，我讲到这边你可千万不要就以为这个就是答案哦。他说不是哦，莫闻无说空，你不要听到我刚刚说这个空，遍及着空，是不是小圣人说啊、哦，外面这因缘生灭法都是虚妄的啊，很脏啊，污秽的啊，无常啊，痛苦啊，所以我要断掉啊，这失火 KTV 太痛苦了，我要逃出去啊。但是逃出去之后，你在那大草原上面，你就只愿意在大草原上面，不愿意再离开那大草原，你就着空了，就这意思。你知道因缘生灭，可是生灭了以后你要逃离，逃离之后你说我再也不要回去，我绝对不要再回到六道轮回，不可以回去，即使救苦救难也不能回去，所有的东西你全部着到空里面。他说那完蛋，那断灭。他说不行哦，他说第一不要着空、哦、你千万不能学断灭。他还在告诉你还有一种空也不行，什么空呢？空心静坐，那个叫做无际空。无际是不是有善有恶，还有一个是无际，就是说有顺境跟逆境，还有一个什么呢？不顺不逆。在无际，你知道无际是什么意思？无际就是说你脑子没有在想任何事情，你的脑子是空空如也。我们所讲的真空不起心动念，你是在非常有觉知之下如如不动， 这边所讲的有点像植物人脑袋空空如也发呆，什么都没有在想，那个叫做无际空。他说也不对，所以你看六祖慧能跟你讲的好仔细，佛都还没讲这么仔细。他告诉你第一个你不能找有，但是呢你听到我说空你也不能去找空。空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哦、我要偏空，我要找到空里面。另外一种你空空如也脑袋没在想事情变植物人，那叫无际空也不行。好，所以他讲这些东西真的讲得很细啊，非常清楚。然后再来他说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能含 万物色相，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善人恶人哦，包括善人恶人哦，善法恶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须弥诸山，就是那个须弥山，所有的一些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他现在告诉你什么叫做真空，就是所有的一切万法全部含藏在其中。等到你学到如来藏，我跟你讲，你其实这段你都不见得听得懂他在讲什么。等到你学到下一段如来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所有一切万法全部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事实上如来藏里面所含的色，所含藏的色那是真色，如来藏里面所含的空那是真空。我们都还没学到这里呢，那个六祖慧能已经明白了，他告诉你所有一切万法其实都在我们如来藏之中，而且这些东西是清净本然。所以你记不记得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记不记得刚 Wendy 有帮我们复习，就是这意思。你有没有想到，你去有期望到，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这个自信，你的如来藏它是能生万法，所以这一切的万法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如来藏。所以你不能有分别心，他告诉你第一个心外没无法的，心外没有法，这一切都是你如来藏。所以你千万不要执着，也不要去分别，也许不能分别什么连善法恶法，善人恶人你都不能分，这就对我们来讲是有一点难的。你去看那个人抢劫银行，抢劫银行是不对，但是或许他后面有一个老妈一个小孩要养，他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他可能抢，他不是抢银行，隔壁抢别人100块。你光看抢银行这件事情或抢劫这件事情的确不应该有，但是他后面因为有一个老妈要养，然后你再往后面看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所以我们所讲的那个善跟恶我们要有一点点宽容的心。那你说他抢劫的是不是该坐牢，他是该坐牢，因为他触犯了法律，人世间的法律你必须去坐牢。但是就说我们对于这些罪犯，对于我们眼前，对于我们的这个 principle 所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啊，或者你觉得哇好人好事的代表，你都要有一个 reservation， 然后你要有一个慈悲心，你看到坏的人去坐牢的时候，你不要说坐牢坐得好啊，你太可恶啦，你做这么多坏事，你要用一个慈悲的心。他虽然相用上面他在坐牢，他做了一个坏事他坐牢，但是你要以佛性去对待他，你要知道他的本性还是他的佛性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有一个宽容的心去能够对待任何不公不义的事情，不是一个这种这叫什么，这就是说好像非常愤怒的心，这个是佛法。你要用宽容的心去对待众生，那你要有给任何人他都 deserve 一个 second chance， 这没有办法。他不管做了再大的恶事，他只要一心忏悔，他都还是有一个机，还是要有一个机会。只是说，那你说，哎呀，这样子，我永远有机会，我就天天行作恶好了。那没办法，因为你每做一件恶事，你就往下走一步。当然，你有一天忏悔了，佛还是会给你一个机会。只是你要从第十八层地狱一直往上爬，是很辛苦的。所以才跟你讲说，不要等到那一天过来。哦，这边你看啊，这一小段，你就稍微整理一下，他先告诉你不着有。然后也告诉你不着空，那个空偏空不能着，无际空也不能着，然后他告诉你什么是真空，对吧？先告诉你不是什么不是什么，然后告诉你真空是什么，真空能生万法，所有一切都在我们藏性之中，如来藏性之中。这个是六祖慧能所说的空性啊，所说的这个般若啊。那你看后面还连着啊，你们还有力气再上一会儿吗？可以是吧？ 现在四点整，你们还可以再上五分钟好了，让你影响你们回家。他说善知识啊，自信能含万法是大。刚刚是不是这样说？什么叫波那个摩诃？摩诃不是是大吗？什么大？就是你的心念大，心念大，你的自信就能够含藏万法。这个是大，这个你要记得啊，心念大。我记得我以前老师跟我讲，你的心有多大，你的路就有多宽。你的路是你的心走出来的，你心念狭小的时候你无路可走，没办法的。所以自信能含万法就是大，就是摩诃。万法在诸人性之中啊，诸人性中啊，不是人性中，诸人的性中，自信之中啊。若借一切人恶，然后这边很重要，我觉得他这段讲的特好。他说一切你看到的一切人的恶还有善，你能够怎么做你知道吗？你要不取不舍，你看这种胸怀很棒。你看到善，你也别连上去，你不知道后面有什么。你看到恶，你也要一发不舍。所有的众生都 deserve a second chance。所以他告诉你，万法是善也好，恶也好，你都不取不舍。我都觉得好多众生都在听，因为讲到这边，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一不染浊，你也不要被污染。善跟恶都是人世间的相貌，你也不要被污染。心如虚空明之为大，知道吗？你的虚能够，你的心啊，主宰相肚里能撑船还不够呢。你的心那个叫什么？虚怀若谷，对吧？你的心要无限的大，要如虚空这么大。这个东西是大，是摩诃。你要懂得般若智慧的摩诃是什么意思。像你看，我们才讲了几分钟的般若智慧，我相信下一堂我就算叫你们每一个人讲一句话般若，我看很多人都可以讲得出来了。你今天对般若要有更深的这个想法，你看今天这一段都是在讲大，在讲摩诃，在讲你的心念要大，心念要大。他说你心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啊，嘴巴讲没用啦、啊，那嘴巴天花乱坠没有用，真的是要能够做得出来，你的心要够宽大，又有迷人啊。他说有很多人啊，他说空心静坐，就刚刚我们讲的无忌，哎，脑子不知道没有在想事情，就坐在那里啊，百无思索。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空，就是大。他说不对，他说这不是。他说这种人啊，你看他说此一辈人啊，你不要再跟他扯的。他说不可与语为邪见故。佛有说啊，很多时候你别跟那些人说什么人呢，他说有一些人是故意来挑衅的，法华经有讲，他说故意来跟你挑衅的你也不要讲，因为讲什么都没有用，他就是要对着你，就是他就是要反驳你说，那你何必呢，对吧？他是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脑袋空空如也那种，你也别讲了，讲了也没用。哦，所以尽量都少废话。其实佛有这么一段的，所以他就说这一类的人你别跟他说了，他告诉你空不是无际空，善知识心念广大，周遍法界啊、哦，这个就是啊，《楞严经》里面讲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以后我们都会学到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讲的是我们如来藏的体性。然后呢，它会随着众生的心应所知量，随缘变现。心念大，就是初禅如来，就是大用；心念小呢，完蛋嘛，就是这样子啊，三恶道。用即了了分明，因用便知一切。后面来了，一切即一，一即一切。请问一切是什么？一是什么？ 真如。 一是真如，一切呢？ 万法。 没错，是不是？万法就是真如，真如就是万法。你看出来了，我跟你讲，逼一逼你们这个全部通通出来了。然后呢，一切即一，我跟你讲是什么？就是随缘不变，一即一切呢？不变随缘。你一定要把你在学，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想说，我当时真的看一下《漏祖坛经》，我觉得对我们整个《金刚经》《楞严经》《心经》是很好的一个复习，因为你会把所有的经文通通拿出来。很重要的说，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以经解经？就你知道一本经文呢、啊，你讲不出什么花样来的。等到你会了两本三本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这个经文，这个时候你就有学问了，这个时候你讲东西就精彩了。所以他就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一切就是什么？真如。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里啊。他告诉你，到这个点上的时候，去来自由，心体无碍，即是般若。我们今天讲这边好了，怕你到要赶一赶，这边就一个段落。